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大元帅逝世五周年之际，旅日朝鲜人中央追悼大会17号在东京的朝鲜文化会馆举行。追悼大会由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中央常任委员会议长许宗万等总联干部、各阶层同胞、朝鲜大学学生和朝鲜高级学校学生代表参加。全体参加者怀着最虔敬的心情，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大元帅肃立默哀。许宗万议长致追悼词后，有一些人作讲话，表示了决心。讲话人说，金正日大元帅的革命生涯是抱着对伟大领袖金日成大元帅的绝对忠诚，开创一个全面继承领袖革命事业的时代，主体革命新时代的伟大政治家的一生，是为祖国自主和平统一和人类自主化事业做出不朽贡献的伟大的一生。同一天，大阪、兵库、京都、爱知、茨城、广岛、福冈、北海道等地总联本部举行了追悼会。此外，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大元帅逝世五周年之际，同一天在东京的朝鲜文化会馆举行了总联中央图片展和讲演会。